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十一集，疑窦未解。阿夏恍然抬起头，定睛一看，发现这人还挺眼熟，正是上次来找过唐范的那个锦衣卫。他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只顾愣愣地看着对方。对方却看也没看他一眼，抬手就去敲门。阿夏疑心自己方才在院子里与唐范说的话都被这人听了去了，不由又羞又恼，加快了脚步，带着几分落荒而逃的回到隔壁李家。那头唐范送走了人，又去看那个篮子。刚才阿夏在，他要保持风度，现在人走了，自然就没有顾忌了。李家厨子的手艺水平唐范也是品尝过的，这会儿看到里头的茯苓糕和酸梅汁凉拌山药，便将那碟凉拌山药拿出来捏起一块放到嘴里。山药是切成条状之后冰镇过的，然后再淋上酸梅汁，酸甜清脆，既消食又爽口。吃完一块，一个没忍住又拿了一块。唐大人喜滋滋地将篮子提起来，准备拿到房间里头去享用。可这时外头传来了敲门声，唐范以为是阿夏去而复返，皱了皱眉。他实在是不想给那个少女任何可能引发误会的瑕疵，只好放下篮子走了过去，准备直接给门上栓。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外头的人似乎等得有点不耐烦，直接把门给推开了。嘴里还叼着凉拌山药的唐范愣了一下，随周站在外头。唐范松了口气， 是随总起啊，快请进吧。 他看了随周的身后一眼，很好，没有人了。 随总齐用过晚饭了吗？可要来一点？ 唐大人慷他人之慨，很是大方。夜里清凉，隐隐还能闻得到山药的清香。随周看了他一眼，也捧场地拿起一块山药咬了一口，他点点头， 不错。 隔壁厨子做点心的手艺可比仙客楼的厨子还要好上几分，随总齐还请入内，这点心还得配茶来喝才好。 随周上次也来找过唐范，却没有进屋，只在院子里坐。此时见里里外外别无旁人，就问道， 唐大人一个人住？ 唐范烧水泡茶，自我调侃道， 是啊，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这里有些简陋，也没有备上上好茶具，平日都是我一个人在喝，还请随总齐不要嫌弃。不过茶叶倒还可以，虽然无名，却是山上野茶树上采摘的，来尝尝。 随周拿起一杯热茶，先闻了闻茶香，又浅浅尝了一口，微微颔首， 苦而不涩，是好茶。 这次多亏了你的奏疏，才令内阁对顺天府的责任轻轻放下。我还未向随总齐道谢，改日得空还请赏光让我请饭才是。 广川。 啊， 我表字广川。 哦，既然如此，你也不必口口声声叫我唐大人了，喊我润清便是。 随周点头， 我眼下虽然高你半品，可以你的能力，平步青云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。这次顺天府能够免责，多赖你从中出力，潘大人也托我向你表示感谢。 若没有你，潘兵也只是一介庸官，本该降职贬谪的。 潘大人其实能力不差，只是在官场待久了，考虑事情难免多了一些顾虑，说不定过个几年我也会同他一般。 不过话说回来，我总觉得此案仍未算了结。 百惠雪，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心。唐范点头， 不错，政治和惠娘虽然认罪，但此案还有一个疑点，正成百惠学上的凹陷之处仍旧没有合理的解释。 我盘问过惠娘，她并不知道正成身上有这一处伤口。根据她的交代，正成已经许久未进过她的房间了，这一点侯府其他人也可以作证。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，一个人不可能在清醒的状态下被人敲击百惠学而不自知，所以这个人跟正成的关系必然亲近，起码要有一段时间与他同床共枕过。根据这个条件，惠娘并不符合，政治就更加不可能了。 你心中可有人选？ 符合这个条件的人不多，但也不少。武安侯府里正成的妾室玉娘就是其一。听政府说，正成外头还有外事，他最近也常上青楼，所以这些都是可疑的人选。 但那些人都没有合适的动机，说来说去还是那个玉娘的嫌疑最大。可惜锦衣卫的人手已经从武安侯府那里撤走了，若是有必要，我再让人去盯梢。 暂时不需要，顺天府虽然不如你们北镇府司多疑，不过有些时候还是能派上用场的。早在案件重新调查的时候，我便已经安排了人手下去，且稍待时日，说不定很快就会有消息了。随州见他说的笃定，也就不再多问，直接吃茶用点心。随州虽然寡言，但不是完全不说话，他在北镇府司待的时间比唐范当推官要长得多，而且参与过不少案件，在这方面他的一些经验更值得唐范借鉴学习，是以一问一答，时间倒也飞快。先了解一盘茯苓糕和一碟凉拌山药，不知不觉就见底了。两人不约而同地伸向最后一块茯苓糕。身为主人，总不好跟客人抢，唐范依依不舍地缩回手，看了那块可爱的茯苓糕一眼，那眼神缠绵的，就跟刚刚阿夏姑娘看他一样。随州无语。却说阿夏心事重重地回到李家主母居住的院落，正巧阿春掀了帘子从里头走出来，看见他便嗔道， 你怎么送个点心也那么久，他在等着你回话呢。 李家太太姓张，年过四旬，保养的也还可以，起码比起普通早衰的同龄人来说已经不错了，可脸上眼角难以避免还是爬上了许多皱纹，身体微微发福，面目倒是慈祥。见了阿夏走进来，就问道： 点心送过去了。 阿夏扶了扶身： 是，唐大人很喜欢，说他太费心了，让我谢谢您。 唐大人也帮了我们不少，我们平日只是送些吃食，又怎么算得上费心呢？阿夏，你过来，我有话与你说。 阿夏忙走过去，见张氏一直看着自己，有些惴惴不安，低声道， 太太有何吩咐？ 别紧张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对隔壁唐大人心怀倾慕之意？ 阿夏心头一跳，结结巴巴道， 太太， 你老实说便是了，我总不会害你的，是或不是？ 是。 这便好，唐大人单身在京城为官，身边也没有个知冷知热的人照顾着，你如今也17了，早该成亲嫁人了。我知道你对唐大人有意，不过以你的身份想要嫁与他当正妻，怕是有些勉强，若是为妾应当就没什么问题。不过你生得好，这些年跟在我身边也学了不少，若将卖身契放还给你，你出去嫁个小户人家做当家奶奶也是够格的。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，是以将你唤来问一问，你是愿意伺候唐大人呢，还是愿意出去嫁人？ 阿夏想起自己方才被拒绝的事情，脸色涨红道：“ 婢子方才没羞没臊，已经主动向唐大人表明心迹了。” 你这丫头有什么好害臊的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自幼便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不光是你，还有阿春、阿秋他们，我都是乐见你们找到一个好归宿的。快快起来，唐大人是怎么说的？ 张氏吃了一惊，阿夏跪了下来，强忍的泪水流了出来，抱住张氏的腿气道：“ 太太，唐大人看不上我，我不活了。”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吗？唐大人是如何说的？ 张氏将他扶起来，阿夏抽抽噎噎地将方才经过都说了一遍。张氏听罢叹了口气：“ 哎，看来唐大人是真没有那想法。照理说，以你的品貌，唐大人本不该不愿意的。但世间男人并非所有都是贪财好色之徒，总有例外的。也罢，我会为你另觅良缘的。这府里头有哪个你看中了，也由得你挑吧。”“ 婢子无状，斗胆恳求太太出面，帮我在唐大人面前说上一二。”“ 这真是前世的冤孽呀。罢了罢了，听说这几日唐大人早出晚归，忙碌得很，待过了这阵子，我便让人将他请过来吧。”“ 婢子多谢太太，您的大恩大德，阿夏会一辈子记得的。” 一双小脚轻轻地踩在绣楼的走廊上，繁丽精致的裙摆本已将脚密密实实地盖住，又因走路的缘故，裙摆轻轻摇荡，不时露出下面的绣鞋，诱人遐思，仿佛他脚下踩的不是台阶，而是云朵。他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，举手敲门。“ 谁？” 里头传来声音：“ 鲁妈妈，是我。” 声音轻轻柔柔，带着一股江南女儿家的绵软，便是生气，听上去也像是在撒娇。寻常男人听了，骨头也要酥上半边。里面的人并没有像寻常一样立马过来开门，然后笑容满面，而是悉悉索索过了好一会儿才道：“ 等等，来了。” 隔着窗棱的胡纸隐约看到人影由远及近，然后咿呀一声打开门：“ 是青姿啊，快进来。” 青姿奇怪道：“ 妈妈这是生病了，脸色有些不好看呢。” 老鸨勉强一笑说道：“ 没有的事，来，进来坐吧。小六子，上茶。” 他又探头朝外面喊，青姿阻止了他：“ 不用麻烦了。鲁妈妈，这次来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。”“ 哎呦，有事就说嘛，干嘛这么严肃？平常你有哪件事我是没答应你的？说吧说吧。” 青姿斟酌片刻，似乎终于下定决心：“ 我要自赎。” 老鸨菊花般的笑容消失了。“ 你说什么？” 青姿叹了口气，语调却更为坚定：“ 我要自赎。” 老鸨再也没了之前的淡定，一蹦三尺高：“ 不行，我不同意。” 青姿定定地看着他：“ 鲁妈妈，之前我们说好的，说是我能凑足5000两便让我赎身的，这是5000两的银票，汇通钱庄开的，如假包换， 老鸨缓和了语气。 青姿啊，别说妈妈言而无信，妈妈也不知道你从哪个公子哥手里拿到这五千两，只是五千两不是小数目，这笔钱对你来说已经是全部了吧，你都拿了出来，往后就算赎了身又要靠什么生活，还不如多待几年。再说了，我见过不少姑娘，从这欢宜楼出去之后很快就把银钱花光了，还不得不重操旧业，但到时候身价就降了许多了，就算重新出来挂牌子也卖不到原来那种身价了。青姿啊，鲁妈妈可不会坑你，与其自己给自己赎身，还不如嫁给哪位对你有意的公子做妾室，那样才是正正经经的日子呢。 鲁妈妈，来青楼的男人能有几个是好的？这话你何必拿来哄我呢？我如今已经十九了，再做也做不了几年了。我们相处这么久，没有情分也有缘分，鲁妈妈何必扣着我不放呢？就让我去过几天清清静静的日子不行吗？ 老鸨见他十分坚决，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嘴唇合动两下，似乎想要放什么狠话，但眼珠子转了转，最终还是换上一副笑脸。 罢了罢了，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，妈妈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但你自小就跟着我，我总怕你在外面吃苦受罪。这样吧，五千两我只收四千，其余那一千两你自个儿留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 青姿大感意外，万万没想到平日视钱如命的鲁妈妈竟然如此好说话，不仅肯轻易放他走人，而且还肯退还自己的钱。他也有些感动，朝老鸨扶了扶身。 这么多年来有赖妈妈的教导，青姿感激不尽，无以为报，这五千两妈妈还请收下吧，青姿还有些小提及，一时半会儿也饿不死的。 青姿啊， 老鸨拉着他的手坐下来，压低了声音， 你老实告诉妈妈，这银票是不是先前郑公子给你的？如今他人已经死了，听说这事情还闹得很大，这些钱不会惹什么麻烦吧？ 鲁妈妈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这些银子不是郑公子给我的，他一个纨绔子弟，就算手头有些花用，也不可能一口气就拿出五千两帮我赎身啊，这些钱都是正经来路，妈妈不必担心。 你不与我说个明白，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。要知道郑公子死前一天可是歇在我们欢宜楼的，这事说起来就不清不楚，万一那些贵人要是想做点什么文章拿我们开刀，也是轻而易举的。 这案子不是结案了吗？据说凶手是武安侯府的二公子，他跟郑公子的姨娘勾结起来暗害郑公子，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啊？ 话虽这样说，可我听说北镇府司的人还在调查，说是案件还有疑点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疑点，平时你的花销都是我在掌管，怎么一口气就能拿出五千两？我也不是要强留你，可此事你得给我交个底，免得到时候这钱惹了麻烦，咱们谁都跑不掉。 青姿沉默片刻， 这钱的来历我也不能说，总之是某位恩客给的，他对青姿有意，曾想娶我进门，只是碍于家中有位母大虫坐镇，所以成不了事。 老鸨眼珠转了转， 既然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，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白，等着你给我解解惑。 妈妈有话不妨直说。 青姿啊，我听说你在外头置了宅子，可有此事？ 妈妈，这是何意？你找人去查我？ 青姿脸色一变，老鸨也沉下脸色。 你是我的女儿，难道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问问又有何妨？你老实说吧，这宅子是哪里来的？ 青姿腾的起身。 看来今日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，妈妈既然不肯放句痛快话，那我改日再来就是，只盼你到时候不要后悔。